这你原来特痴迷的啊，这 没听见吧？ 千万好经别让人念歪了啊！说的是事儿， 好， 就是你比如说你特别痴迷干什么，然后呢，现在就不。其实刚才聊的时候，高磊还说呢，高磊是原来特痴迷什么？ 我有一个进化的过程， 哦， 演变的过程， 就是毛越来越少。 哎呦，王毅身上毛越来越多。不是没这， 他是退化了啊， 就是原来吧，大概是在2012年、2013年、2014年这三年，我记得特别清楚，特别痴迷跑步， 哦， 而且我还在2013年参加了北京马拉松赛，成功的完成了我个人的第一个半程马拉松， 哦， 跑了将近22公里， 哦， 而且当年也是那位肯尼亚选手是创造了北马的历史记录，2小时07分钟， 哦， 就是在那一届， 你就跟他一起跑的， 我，我跟他喝的是一种水，倒是， 哦，是 组委会提供的， 哦， 就当时特别迷恋跑步，后来跑着跑着吧，觉得腰也不行了，腿也不行了，反正胳膊哪儿都不舒服了。 啊， 换一个， 跑着跑着散架了，就对吧？跑散架了，然后什么就也坐姿跑步了，是吧？等等的， 哎，我就从2015年开始迷恋打网球， 啊， 2015、2016、2017三年，哇，又是一个 三 年的 届大满贯。 我看了每年的 看了 大满贯， 三届大满贯啊。 然后这三年确实球技涨了， 哦， 球打得也不错了， 嗯嗯， 各方面也挺好的。但是突然从2018年1月1号开始， 嗯， 我决定我不爱他了。 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就是一个三年的小轮环， 哎，就是到了三年就 没有新鲜劲儿， 就没有新鲜劲儿 啊。 就结婚几年了，磊哥， 我已经轮回三回了， 哦。你结婚9年了， 对，10年了都。 磊哥，你结婚10年了， 每3年我要修炼一次，重新面对我的人生。 每3年换新， 没有， 没有，没有， 你别吓唬我， 心情换新。 哦，那倒是，那肯定的， 是不是？ 不换自己早憋闷死 了。每3年要感觉叫重新找一下。新鲜感， 就是看看远方呗，别看这近的， 看远方。哎呦，是，他很多意大利的租客啊，什么，看看远方。哎，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曾经特别迷恋什么，但是现在不了。 哎，对对对， 就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一定得说说理由和原因。 对，为什么不迷恋了呢？ 前因后果， 哎， 说清楚。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北京暂别秋日蓝，今天夜间起获迎小雨过程。 哎，票房不足5亿元，这个中秋档影视有点冷。 大学中医养生选修课走红，听课理工科的学生居多。 理工科都是开始去学中医了吗？ 你看到我这来听我们节目就行了，我就负责这事儿了，我告诉你。 这个别听这俄罗斯老中医的啊，他昨天保温杯放冰箱里都能炸，你知道吗？你谁知道他给你们开的药能不能，是不是能不能炸？ 我就教你一个，你就为了锻炼身体，爬八达岭高速就完了呗，真是。 对，好，各位啊，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时间咱们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说一说这个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北京持续维持着蓝天白云的模式，确实是太美了啊。 对呀， 昨天是中秋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那北京继续维持了蓝天白云，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昨天晚上还来了阵小雨， 哦， 对吧？昼夜温差达到了12度。目前呢，一股冷空气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国，预计抵达北京的时间是26号的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了呗。 嗯， 受其的影响呢，北京26号夜间到27号将有一次全市范围内的小雨天气。27号气温稍有下滑，最高气温只有22度。28号天气转晴，但是夜间起这个北风加大，29号30号将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目前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昼夜温差较大，体感偏凉，公众出行注意调整着装，秋季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谨防火灾。 这不眼瞅着过几天咱们就迎来11小长假了， 是的， 不是小长假，十一大假期哇，七天连放。那么大家注意了，在之前会有连续三个重点的拥堵日。那么昨天呢，也是中秋节后首个工作日，正好赶上尾号四和九限行。早高峰压力突出啊，早起来 太突出了。 大帅就说堵得不行不行的哈。那么最堵九月的八个重点拥堵日，本周周五到周日占了三天 啊。 那么其中周六、周日是国庆节前不限行的工作日啊。 哦， 拥堵将成为节前路面的常态。那么交管部门提醒市民朋友，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早高峰呢，避开中小学周边的道路，上午时段呢避开医院周边的道路。需要特别提示的是，本轮尾号限行将执行到10月7号为止。那么国庆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开始，限行尾号将启动新一轮的轮换，也就是说从2018年的10月8号到2019年的1月6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的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2和7、3和8、4和9、5和0和1和6、那么节后驾车回京的市民朋友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对对对，就换了啊，往后调一天了啊。再来特别提醒一下，9月30号烈士纪念日将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届时呢，天安门广场周边道路有临时管制，9月30号6点30分开始至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公共汽车甩站通过。9月30号7时开始至活动结束，人民大会堂南侧路东郊民巷正义路路口，不含这个正义路路口啊，至新大路西口人民大会堂西侧路与西郊民巷交叉路口，至西郊民巷东口东西筒子河路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故宫端门北墙一线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除持有专用证件和车辆的人员外呢，这个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 那么是的，同时呢，9月30号早上起了8点开始到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各种车辆通行。9月30号9点40分到10点15分长安街南长街南口，不含这个口，到南河沿大街的南口，不含，双方向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活动期间，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端门城楼、正阳门及广场周边的商业网点停止对外开放和营业。那么前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游览的游人，可由中山公园西门、东北门、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西北门出入。 好，再来关注一下，从昨天起到27号啊，这个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进入预报名阶段。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19年考研的网上报名时间是2018年的10月10号至2018年的10月31日，每天的9点至22点。预报名时间为2018年的9月24号至9月27号，每天的9点至22点。现场确认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的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打印准考证是2018年的12月14号。至2018年的12月24号。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宝号套餐这件事儿哈。日前呢，有消息称中国移动呢将恢复8块钱的宝号套餐。有媒体记者登录其官网表示看到，截至目前网页推荐的套餐当中仍然没有看到这个8块钱的套餐档位。但是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某系列最低价位8元每月的套餐，如果有需要可以再申请后办理。那么此外呢，近日三家运营商都表示将推出更多低门槛套餐，惠及老年群体、学生群体、贫困地区群众，那么持续推动流量单价下降，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和双创企业的通信成本。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一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曾经迷恋过什么，现在有不了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思念的季节充满了期待，为你穿过人海，把乌云都推开。Oh my, oh my, oh my。许下愿望着。 是幸福那一夜分开，我的未来有你，每天都精彩。 Oh my Oh my Oh my Oh， 准备好一份惊喜告白，没有猜对，听心跳快就在暗帅暗帅。当你走过来，扰乱我的节拍，全世界都充满了笑来。 醉猫说了，曾经特别喜欢夜爬香山，傍晚到香山，夕阳的余晖把山都染成金色的，夏天还能看见萤火虫和流星，那小山风一吹别提多爽了。那会儿每个星期大概都要爬三次， 哇！ 一开始只是为了减肥，后来就是纯喜欢，但是前两年搬到东边通州去了，离着香山实在太远了，所以就放弃了。 还真是，还真是，东边也没什么山 哦， 没什么山可爬， 就有河了， 对 对吧？ 要么下河游个泳吧。 哎呀， 哦，那是非法的， 哎，对，是不应该。你要是从大运河一游，万一游到杭州，这是下扬州了， 哎呦， 是不是？ 那您可就厉害了，你就创纪录了，就， 是那个爬香山多幸福的啊！我还真没去爬过香山 啊！你还真没去过？ 我还一次都没去过，因为老觉得人多人多人多，想找个人少的时候，后来发现没有。 哎，你就这样，在那个红叶节来临的时候，你挑一个平时的工作日， 哦， 下午去， 哦， 你别赶早上起来， 哦， 吃完中午饭你踏踏实实去，下午那时候又暖和。 哎，你别说了，别说了， 啊， 你说完了以后咱听众都那个点去，哎， 那个点就好嘛，别教给大家，大家听好的就行了。 哎， 新兰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看日剧，尤其是侦探剧，因为当时没有男朋友，其他同学都出双入对的， 哎呦， 只能窝在宿舍看。 哎呦， 但自从结婚以后，慢慢看的就少了。 哎，是， 但我现在还是挺爱看那个侦探片的。 哎呀，是你这现在都不用看剧了，哦，啊，就光看自己老公就行了。哎，好，老婆、老公、孩子，山长就说了，磊帅早上好啊，我以前对《魔兽世界》这个游戏特别，哎呦，找到。魔兽世界，我原来我也玩过啊，什么，我记得还记一直记那个里边那个怪物叫哥布林是吧？啊，那个老打那个怪物， 啊， 老打那个，说以前特别痴迷，在网吧玩，回家玩，逃课也玩， 哦， 导致一个女生给我塞小纸条，我连看都没看我就给撕了，后来才知道她是喜欢我， 哎呦， 孩子呀。你现在才知道啊，人家给你塞小纸条你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吗？啊，就你这个样还有人小女孩给你塞小纸条， 人家情商差一点嘛，你比人家当时还小， 那肯定应该他长得好。 你以为你呢，都人家不塞纸条你都给人家塞，你 不行，算来人家不塞纸条我都给人买一本信纸，说你要不给我写点什么。哎，所以你就哎呀，这些孩子，所以玩游戏耽误多少事儿啊， 真是， 对不对，啊，你要是当时没玩游戏，是不是那姑娘给你塞了纸条，你现在可能都孩子的爸了。 哎呦， 是不是？ 不过也太早点，我也不太喜欢过早的那个。 不是，我是说有可能就是，啊，早早的人家不是说早早的就那个谈恋爱了，结婚了，就是已经修成正果了。 哦，是是，要不然现在还单着呢，是吧？ 肯定，啊。 你看我们做家长都替你担心。 好，你再看， 小姨说了，我曾经特别迷恋做饭，哪怕一个人吃饭，我也要做四菜一汤。 那， 而且要摆盘，要有仪式感。 嗯， 这两年我突然就不愿意下厨房做饭了， 哦， 主要就是脑子里没有我想要做的东西了，做出来也就没有什么成就感，而且做出来感觉也不好吃。 这就跟练武的人突然有一天，他觉得就是我就没招了，就是那个怎么 武术还是舞蹈啊？你说的， 练武术的 哦，武术 啊，练武术的人， 啊， 就是已经练到一定的境界了。 哎呦呦， 就觉得很难再有突破了。 哎呦，我小时候就想练意志禅，你知道吗？ 你 但是从来没成功。 对，就你现在你的体重，你真的可以练一练意志禅。哎，是我建议小姨，你可以 小姨， 他这名起的哈，是这样，小姨，你先找个小姨夫啊，然后呢，你再，对吧？你看他爱吃什么，你给他做着吃。然后呢，当他表露出那种哇好吃的那个表情来的时候， 你就有成就感了， 又有成就感了。 对对对， 或者是你再学几道难的菜，挑战一下， 哦， 是不是？ 你就这样吧，挑战一下那个咱们中国传统的满汉全席， 哦， 那里边菜式可多了，要能做出这个，哎，怎么讲呢？这个宫廷范儿来，那还是挺有难度的。 蒸熊掌、蒸鹿眼、 啊、 烧花鸡，好像这都违法。好，来。 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您曾经痴迷过什么东西，但是现在为什么又不了呢？ 哎，说说理由。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 哎，说说这个大学中医养生选修课走红了哈。哎，这听课的都是理科生， 一直想说这事儿。哎，你说吧啊。 咳嗽怎么办呀？半夜睡不着怎么办呀？肥胖了怎么办呀？找我啊。本以为啊，这个中医养生第一课会讲解特别高深的这个中医理论知识，没想到开讲不久就传授起了独家常见的病食疗养的这个秘方。 嗯， 像经常熬夜、饮食作息不规律，都是大学生的常见健康问题。 对呀。 那么这几条秘方呢，是我多年总结的常见病食疗养生方，也是给学生们的见面礼。这不是我 说 的啊，这是宋教授告诉记者的。他说啊，我怕先讲理论就把大学生吓跑了，其实中医养生是一门注重实用的学科，咱不必绕弯子。 哦，据相关数据统计啊，在目前内地某大学开办的中医养生第一课，一共有88名学子这个报名参加，绝大多数来自非医学专业，理工科学生居多。没想到第一课就捡了宝啊！一些学生都说了，说这个听到了很多方子啊。 嗯， 当宋恩峰教授传授独家秘方时，大家都在齐刷刷的记笔记，不时有学生拿起手机拍照啊，生怕遗漏什么重要秘籍啊。 嗯，是。那比如说啊，这个9月15号下午2点，中医养生第二课，100多名同学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宋教授呢，前5分钟是言归正传，讲起了中医养生。宋教授呢，就介绍了中医名方保和丸。这个保和丸是出自金元时期著名的中医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丹溪心法保和丸。主治什么呢？食积停滞、胸脘脾满，还有腹胀食痛。宋教授说了，学好中医呢，必须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他说中医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被称为是打开中国文化的钥匙。 哎，那这个学生听完课有什么感受呢？他们就说了啊，说这个同学就说他以前经常熬夜啊，饮食作息也不太规律，身体也不太好，被中医养生这个名字吸引，想要通过这门课呢学习养生知识，让身体变得更好一些，希望能够了解中医的古文化趣事和可以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有效办法。听了宋老师的课，他感觉胜读10本养生书。那该校水利水电学院的李同学也说，他对中医感兴趣，觉得实用就选了。宋老师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很多药方也很有用。对于同学们的期盼啊，宋老师也觉得深感责任重大。那他也告诉记者，这次讲课的目的就是让多学科多专业的大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理解中医的基本理论，传承与创新中医，并且运用课堂所学养生方法到这个生活当中去。 对 啊， 大帅你也去听听课吧。 哎呦，我天哪， 是不是啊？ 我 学点东西。 不是，我就在想啊，一帮后来看到一帮大学生啊，手里拿这个杯子泡这个枸杞，哎呀，来到那地方吃饭的时候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可千万不要变成这个样 啊！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不要刻意的去做什么， 对，就弄成一个好像就感觉， 我们不一天不养生，我就活不下去了。那不对， 那 不行，那不对，那不对。 好，这个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接下来咱看看大家迷恋啥。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we see what we've become, in the cold light of day we're a flame in the wind, not the fire that we begun. Every argument, every word we can't take back, 'cause with all that has happened, I think that we both know the way that the story ends. Then only for a minute,好，来看一下一位叫 MZC 的朋友还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前两天没开车，今儿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中秋我去一个超市买了一瓶3.5块的水，给了收银员3张1块的和1张5毛的纸币， 这个结果他把五毛的就丢回来说不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好几个超市不光五毛不收，一毛也不收，还能这么操作吗？哎，我告诉你，他已经违法了，他已经违法了。 哦，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 这不可能。 已经有就是明确的是，你不能拒绝收人民币。你不能拒绝收纸币。今天早上还刚看了一个新闻，有一个大爷，他去那个买了两斤葡萄，结果到了收银员那边，那收银员就说我不收现金。然后呢，这大爷一怒之下拎着葡萄就走。 那个事儿是另外一个事儿，那个是啊，非现金通道，他那边收不了现金。 不是你非现金通道就不允许你非现金通道，你到时你人家大爷说的，你到提前给我提，我排十分钟我到你这儿。你不收现金，那你给我换个通道，你给我收啊。 他旁边应该是有这个现金 通道。对，反正就是怎么着呢、国家有明文规定，前两天我们新闻 说过，这肯定的，这肯定 的，你是不能歧视人民币的。 对， 你不能说以什么为止，你不能不收现金。我觉得这个也是，什么叫五毛的一毛的不能收啊？我给你的是不是真币？我给你的是不是人民币？ 那当然了、 你凭什么不收？ 对， 对吧？ 这就没有道理， 哎、 没道理 啊，这没道理 啊！这个我觉得你去告他去，你知 道吗？您，我觉得您可以直接就找他们经理把这事儿说清楚，是不是啊、要他们整个超市整改啊、来，咱们继续看看，这新月成福就说了，我曾经痴迷过收藏瓷酒瓶儿、但是现在不了。不是不喜欢，而是太多了。你想想，一瓷瓶子、家里放不下了。但是我喜欢瓷器啊，现在偶尔还买一些古董小瓷器。哎，假的也没事，反正就是玩，摆在家里好看。 像现在不玩了，就是因为是吧，钱就没有了，是吧？其实玩收藏挺费钱的。 那当然了，那这一个瓶子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古瓷器。 哎，真是啊。Z1970 就说了啊，说高雷早上好，我曾经特别痴迷抽烟，大约15-16年，现在断了大约18-19年了，当年的烟瘾太重，连喝水都困难。 你看看你看看，这抽烟有什么好的？ 真的 害了自己，害了别人。 对对对对，我们俩都不抽烟， 不抽， 所以我们严重鄙视，就不是鄙视，我们提示大家一定不要抽烟。 是是是，关注咱们的健康啦。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格力、晶弘、大松联合推出格力智慧生活月，即日起至10月7日，一天一款特价机，格力电器，您的智慧之选。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应与十年更好。 We love for sleep. Join us.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两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价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花茶典范，降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市场消息比较清淡，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美元指数承压，国际金价收复了每盎司120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01.9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里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说的是你曾经迷恋什么的，后来又不迷恋了，为什么啊？但是开始之前要先说一个事情。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不收五毛和一毛的这个事儿啊，后来一看是这样。刚才这位听众说的是他去花的是五毛和一毛的纸币。然后呢我们的在水一方和 HYC 就特别给提示了啊，是这样，五毛和一毛的纸币是已经不流通了的。然后呢是已经不流通的，我们也马上又查了一下，好像前段时间确实是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消息 啊。我来看一下，稍等，我找到了那个，对，就是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50、10元、5元、2元、1元、2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面上的流通，然后呢这些钱你可以拿到银行去兑换。 对， 兑换时间是一直到2019年的4月份好像是啊。然后 有这么一个起始日期的， 有这么一个日期。所以如果啊，刚才我们又做可以仔细看了一下这位 MZC， 他说的是花的是纸币。 纸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不收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但是现在刚才我们理解为就是纸币和硬币他都不收，我们所以刚才说你可以直接找人。 所以如果是纸币的话，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你手里拿的是五毛一毛的纸币，你最好去银行兑换一下。 没错 对，我刚才在想为什么不收，因为我想想，我还前两天刚花过五毛， 刚花过五毛的， 五毛的硬币 都有啊。 对啊， 人家也找过我。 也再次感谢在水一方和 HYC 提供这个消息啊，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注意一下， 是， 尤其是没有注意这个消息的人。咱说实话，现在花钱少了， 真的 花现金少了， 基本都是刷微信、 这个事儿还真是没有留意过。原来已经停止流通了啊。来， 提醒大家注意吧哈。 说说今天的话题是你曾经痴迷过什么东西，后来又这个又放弃了。 对 啊， 英英就说了，刚退休的时候，我迷恋书法。那是走到哪儿我就写到哪儿啊。笔墨纸砚也都齐备了哈，都治好了。老公支持我，也把养了很多年的鱼缸都搬走了，给我腾地儿啊。那时候到晚上不写成几笔好像就缺点什么似的。可是后来吧，因为家里的一些变故，心总是定不下来，慢慢的就老是原谅自己，就放下了。哎呀，对不起教我的季老师，两年来对我的指导啊，也总是鼓励我，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英英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啊暂时放下一段时间，但是我建议你捡起来，因为写书法本身就是能定神的， 能静心的， 能静心的， 是 越是有事儿的时候越不能乱呀。 对， 你越用书法练呀，在那地方哪怕平时你再想这些事儿再乱，你有那么一个小时是静下来的， 是不去想那些事儿， 有帮助。所以我建议你重新捡起来。 你看 好吧， 我爸现在也开始练书法，真的。我给我爸买的那种，就是 咱爸经常把鸡蛋都能煮爆的人，练个书法， 就是他那个大的字帖，你知道吗？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就是那种蘸着水写的。 对、写那么大一篇，我这一米见方的，人家两分钟就写完。 叔叔写的有点快， 太快了，你知道吗？然后接下来 是安静点好不好，叔叔咱慢点写啊。咱来看看啊，还有 就去看看你的人生吧。说以前啊，我很迷恋王者荣耀，天天都有很多深坑小学生进去就抢输出位，然后那个坑死人不偿命，后来一气之下就把号卖了，现在天天看书，哎呀感觉也挺好。哟，你这个转变简直太大了， 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呀， 一个天上一个地 是吧， 从天天玩手机到现在天天看书， 多好啊， 你得感谢那些小学生啊是不是啊，哦，原来小学生玩游戏还有这样的功能。 你就对那些小学生说，以后你们也有这样的下啊，不是这样的下， 你们以后也会有这样的下场。好，你再说说您那里啊。 太小心说了，我倒没有吃你，但是吧，我曾经， 你们以后也会有这样的下场。好，你再说说您那里啊。 太小心说了，我倒没有吃你，但是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相亲，每次相亲里啊，就好像看到另外一个小世界，因为你每次见的人不一样呗，可是现在已经不再热衷了，因为我已经遇到了我老公，现在我们的双胞胎小公主们将在12月份就要诞生了，我是昨天的那个老公的叮当猫，高帅请给个祝福呗。 哎呦，必须给祝福，必须给祝福啊，这个献上我们深深的祝福， 祝你一家人幸福健康， 哎，这个永远开心。我们是不是要不是抄首歌吧？说的这么，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 好，来我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一直还在讨论这个钱的这个事情。我建议大家还是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去弄错了啊，不是不是弄错啊，就弄对了 啊。对对对对对， 这怎么感觉就是各种我刚才在念的时候，咱俩刚才念那条新闻的时候，我怎么感觉里边也没有五毛的呢？ 啊， 它有停止两毛的，停止一毛的硬币，为什么没有五毛的？咱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哎，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 五毛有纸币吗？ 里面 五毛好像只有硬币吧？ 五毛有纸币啊！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银行工作的？现在请你冒个头，好不好、啊？ 对对对，请你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答案。 银行的，我们现在呼唤银行的。如果家里有银行的，有银行的。啊，家里有银行的，赶紧的去问一下自己的家属。 对对对， 好不好？ 好好好， 就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发一个准确的信息，所以说我是哪个银行的，哎，我们就明确告诉你什么消息。 对，你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以后存钱就 这个感觉 就到你银行去了。 对对对，感觉这各种变化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如约而至，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专享买赠等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这个就快点啊，银行的人快点跟我们来这个说啊，赶紧给我们一个准确答案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争论， 对， 发现大家都迷糊呢啊，这个钱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啊，那赶紧给我们说一 说。因为就是使纸币啊使硬币的太少了哈，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消息。 体育方面的消息 啊， 首先来说说女排世锦赛。中秋节后，中国女排再次踏上了世锦赛征程。临行前，中国女排的14人参赛名单正式敲定。那么其中包括8位里约奥运会冠军队成员以及3位新秀出战。 哎， 那么他们分别是朱婷、袁心玥、闫妮、丁霞、龚翔宇、林丽等经受过奥运会考验的这些主力队员顺利入选。像曾春蕾、刘晓彤都是国家队的老队员，技术成熟。另外呢，还有新秀李盈莹。那么在此前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李盈莹已经是成为了中国队的主要得分点之一，她也有望成为中国队在本届比赛当中的骑兵了。 说说，你刚才说的是女排， 是， 对吧？我们再来说一说女篮。 好， 你听听，我们的女同胞带给我们的总是那么多的好消息， 都是女字辈的， 是不是吧？哎。说就昨天晚上我那场比赛我看了，2018西班牙女篮世界杯展开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中国女篮迎战战绩同为1胜1负的塞内加尔队， 李梦发飙砍下15分，孙梦然夺这个命中了这个关键球，最终中国女篮以75-66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进入八强的附加赛，将在12-8的比赛当中对阵老对手日本女篮。 哇、哦，厉害厉害了！ 赢了，哎呦，昨天晚上打得真好， 是吧？ 就咱们这个，就看中国女篮那个三分，咔说投就投，然后篮板说抢就抢。 哦，真的呀？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男篮和女篮那个场地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一样的吧。你这个一下子 就是 能， 就 能是一样。 你看三分都挺远的，男选手投起来都费劲，那女选手呱呱呱的。 我还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女篮，他们女篮投三分球，就每个人投三分球的那个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可能力量有的力量确实不够，他们更多用的是那种推投法， 就甩手腕的吗？ 这不是，就是用那个手臂把它给推上去那种、 哦，发射火箭那种感觉， 对，就感觉唰。 那男选手是直接拽， 男选手有的是比如说跳起来用那个手腕就把它给抖出去那种。 哦 就拖他帅，这就三分， 好帅好帅啊！ 但是女同胞可能就要加上小臂的力量，感觉哈、啊、他们那么投，但是哎，你别说，人都投挺准，是、哎、啊。所以昨天晚上那场球打得还挺好看的。 哎，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游泳都男女混编了， 嗯、 对吧？ 什么 男女4×100米混合接力赛啊？ 哦， 那以后篮球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我三分 打的， 我女的我就上。 有这么打的，有男女混的那个，当然不是职业联赛这样打，就是有这种。 民间的 就是好像男女混着一起打比赛的情况啊、 就是嗯嗯， 是 对，当时男选手还不好意思撞人女选手，结果这方获胜。 哎，少来，你们那边也有女的，别别欺负我啊！啊来。接下来时间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中锦赛丁俊晖晋级次轮啊，来关注一下。哎，感觉怎么最近斯诺克比赛这么多啊？2018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继续进行次日争夺，中国名将丁俊晖手感火热，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多次上演单杆制胜好戏，打出了一杆破百、三杆50+，还有这个总比分5-1轻松淘汰丹尼尔威尔斯进入次轮。 厉害厉害了哈、 嗯、 祝福咱们这些运动员在各项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别忘了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继续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是， 哎，说说您曾经痴迷什么现在又改了。I'm young for tonight, it's all under my control. I won't hesitate, it's my turn to make that call. I just want a touch, I ain't here for love no more. Okay. Yeah. I won't stop. Not no. Guess what? 这我听不完这歌了啊，太开心了啊，是这样。这个刚才不是一直在询问有没有银行的吗？ 啊，有吗？ 哎，有一位杨小山就说了，银行的现在都已经上班了啊，根本听不到你们的节目。刚说完就有一个，哎，我是银行的。 也看这个银行做什么工作嘛，对不对、啊？ 是是 是， 是 真是，不是都是柜台的？ 没有，这那个人家先说一说，解不开的心结就说 啊。 是在这互动吧？我跟你们说说，我是银行工作 啊， 我明确告诉你们，一角和五角的纸币是流通的。 一角和五角的纸币 流 通， 是流通的， 流通。 那这家超市就问题了，对不对？ 你确定是吧？ 确定，人家银行的，人家说了自己是银行的。 哦， 那个 是就刘婵媛说的吗？ 什么？不是刘婵媛、 哦， 是那个我们叫我看啊，他叫什么名字？叫解不开的心结嘛。 哦，解不开的心结。 对啊。 哦。 哎，来看看啊，说了啊，这个。刘婵媛说什么？因为第五套人民币没有5毛的面额，而且长定价什么差点5又很常见，所以第四套人民币五角的面额继续流通，并未停止。那这个解释的很专业啊， 也没太懂，反正就是流通。 哎，他是说这样啊、 嗯， 因为第五套人民币里边设计它就没有5毛的这个纸币的面额， 哦、所以刚才咱们就没 听到。但是咱们现在的市面上定价又经常会定个。几块5、9块5、8块5、7块5， 对对对， 就有个点5， 是， 所以第四套人民币的5毛是继续流通的， 也就是纸币和硬币都流通， 但是第四套人民币的2毛的纸币已经停止了，因为现在好像比如说很少几点2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呢1毛的硬币也是 停止流通 了。我的心思有点累， 你现在有点， 我记不住， 有点乱 ，你知道吗？ 有点混乱是吧？但是我已经捋清了， 你捋清楚了， 我基本上捋清楚了。 哦， 谢谢两位银行的朋友啊！一看这刘禅元应该也是银行， 谢谢啊！百忙之中啊， 对， 告诉我们的正确答案， 你没有数错钱吧？你们这银行啊，现在最起码确定了一个五毛钱的纸币是流通的 啊，五毛钱硬币肯定也流通，包括一毛的、是吧？ 齐天大圣还说了，刚才问了银行的哥们儿，他就回复我俩字儿：举报。那看来是真的，真的是可以， 所以还是继续流通，大家放心使用吧。 那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他这违法的，的确是违法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说一说大家曾经痴迷什么吧，好吧？ 好嘞，好嘞。 大号豆豆说了 啊，他刚才说练书法那个，他还是没有体会到书法的魅力和好处。 哎， 书法这个事儿，你真的是沉浸进去以后，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精神。要想把文字写得美，其实只是第一个阶段。如果想要成篇幅的那种挥洒自如、布局合理、承上启下的效果，没有一定的功力，你根本做不到。我就是书法的狂热爱好者。 你看看，还有一位啊，王丽英就说了，我曾经痴迷过某格格。 啥意思呀？ 痴迷过某格格，什么格格？ 爱新觉罗格格。 格格，我天哪！您是从哪个年代给我们发的微信？ 叶赫那拉氏， 我们得叫太爷爷。 我的天哪！ 说大约十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都是普通人了。 哦、 我估计他是不是痴迷这个叫这个《还珠格格》呀？ 哦， 就可能痴迷这个剧。 哦， 有可能。 那您还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哈。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这个日前作家郭启宏的文人三部曲之一《天之骄子》正在首都剧场上演，郭启宏的另外两部戏《李白知己》也都是聚焦古代知识分子命运，语言诗意浪漫又充满智慧与机锋啊。 国家话剧院经过一年多采风创作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原创话剧《船歌》近日登台国话剧场。《船歌》呢，从开场便以开船的壮阔场面营造出了特区改革的磅礴气势。那么结束了北京演出之后呢，该剧将于11月份奔赴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 还有将于9月30号上映的电影《无双》日前举办首映活动，导演庄文强、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冯文娟等亮相。哇，发哥又出来了。 是是是， 哇、 最近天天在朝阳公园跑步。 谁？ 发哥呀？ 周润发 啊？ 对，朝阳公园跑步。 是啊，每天5公里。 真的假的？那我如果我去的话，我能碰到发哥吗？ 你也不跑步？ 我没事，我坐那儿。 可以，有机会。他最近还在， 你怎么知道的？ 大家网上全都炒翻了，拍了好多照片呢。 那朝阳公园不爆了？哎，有没有明天早上约着一起去看发哥跑步的？ 哎，可以哈， 我们在旁边加油。 明儿你直播。我们再来，再来关注一下张艺谋吧。 哎， 张艺谋新片影将于9月30号上映。纪录电影《张艺谋和他的影》日前呢宣布定档10月5号。这部纪录片揭秘了影诞生的全部过程以及背后的辛酸、付出和感动的细节。 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揭示出人类充满激情的力量以及面世晦暗不明的世界的痛苦的这个这句话的评价，是对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授予的英籍日裔作家石墨一雄时对他作品的一个评价啊。 哦、 那上海译文出版社自去年买下了石墨一雄三部作品的版权之后呢，极具顶尖译者和编辑团队加紧翻译和编辑，近日石墨一雄的作品中文译本全部出齐，包括什么呢？远山淡影、无可慰藉、浮世画家、小夜曲、被掩埋的巨人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看到中文版了。 是的，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All I wanna say，Hello，Hello。 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会为你而感动。 绚烂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啊，我觉得我读到有一条让我特别有感触，张尚志说的，他说我二十来岁的时候特别迷恋重机车， 哦， 基本上都是400cc 以上的， 我的天， 说在一次飙车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我的队友在车祸当中惨死， 哎， 后来忍痛割爱把车给卖了。我觉得这张尚志，我特别感谢你能够把这样一条微信发过来，我们也再一次提醒那些年轻的朋友，因为我们特别理解机动车的轰鸣和那种青春的热血，其实是的确能够带给你那种澎湃感，但是即便是这样子，飙车它会带来的那种生命的危险，包括出事以后给家人带来的惨痛的那种悲痛，的确是无法弥补的。 对对对， 我们说喜欢重机车可以，但是不要去飙车， 不要飙车，不要超速，超速是违法的，也危及了您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 对对对对对， 来看看零零笨说了，我曾经痴迷于某款手机游戏，天天玩，而且还花了好多钱充值，然后买什么钻石之类的。 哎呦我天哪！ 但是后来因为生孩子，就好几天没玩。生孩子才好几天呀，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好几个月没玩？ 好几天没玩， 然后我就过了那劲儿了，就再也没有碰过这款游戏了。今天你们说这话题之后，我突然想起了，哎，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再捡？你给我放下， 放下， 把那手机给我放了。 要不然你生个二胎啊？来， 我一屁股给你坐坏了。 木华黎还说了。哎，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真的不是我挑事儿 啊，我不是个挑事儿的人。 怎么了？怎么了？ 我就想说，我以前痴迷大帅， 哎呀， 但我现在改了，我痴迷高磊了。 谢谢你，木华黎。 以前还不挑事儿，我跟你讲， 特别感谢你。 哎，还有家徒说了， 哎妈， 就你们刚才说周润发那事儿，说能碰到他应该碰到过，他说只不过是有好多保镖陪着跑。 哦。 是吗？ 我看照片，反正是都是跑友跟他照片，我不是跟他拍照，我没看见有。 那估计就是那个你要上去跟他拍照的话，他也不会让保镖揍你一顿。 对对对，也不 应该不会是吧？ 发哥人品还是很好的。 对，但是你别傻不拉几的冲上去啊！人家不知道你干什么的，对吧？ 怪吓人的。 你陪着人跑一段，说发哥能合个影吗？对吧？ 哎，对。 哎，发哥确实是这个一代偶像， 那是演了多少经典的形象？ 有龙奔。狼楼、 哦、这也是他演的呀。 哎，废话，这上海滩就 哦 最早的上海滩、啊、 对， 他的成名作、 哦、对成名作， 所以你陪着他跑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唱狼奔狼楼，他一会儿就把你叫过来说你能不能别唱了。哎，齐说了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坐公交车 啊， 就是随便找一辆公交车就上去，然后一直坐到总站再坐回来，但是后来北京交通越来越堵，我就放弃了。 哎，其实是这样，就是很多的地方你没有去过，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哦，就坐在车上， 你看两边的风景。 随走随看。 对、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奔猎狗，奔老虎，奔狮子，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岁30天， 是不是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七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府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L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啊，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那个听说这两天会下雨是不是？然后那个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完雨是不是这个天就变得一下子刷很冷啊？ 嗯，是这样的，明天呢是咱们预报的是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从明天这个降雨目前看的话，就是明天上午开始，到明天的前半夜结束，这个平均雨量呢是一个小雨量级。但是呢可能对明天的晚高峰呢有不利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明天早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带上雨伞，到下班的时候可能就能用上了。那么下班的时候如果开车出行的这个朋友呢，就是要注意这个，一个呢就是减少并道，再一个呢就是放慢车速，因为明天这个要下雨，这个晚高峰会受到降雨的影响。那么这降雨过后的这个北京会有一个就是频繁的冷空气活动的一个天气过程。预计的是从后天晚上，也就是28号周五的晚上开始，到29号、30号，甚至到下月初，都有这个频繁的冷空气活动。这个冷空气一来呢，这个天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晴天为主了，再一个就是扩散条件非常的好，大气透明度，这个能见度都这个就是非常好吧，就是但是这个频繁的冷空气活动呢，会把这个气温呢。像就是比例是平均偏低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调整，这个预计的最低气温呢，应该是出现在28号、29号和30号这两天，这两天的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这个11度，这两天相对来讲，在这段时间就是说气温是比较低的两天，到时候呢，一个是这个气温降了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有风。这样的话就是说天气是比较凉的，就29号、30号这两天，天气比较凉，到时候外出呢就是注意添加衣服，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除了北京以外呢，就在咱们这个华北地区以及京津冀地区呢，大部分地区今天这个都是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19度到24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9度到14度之间，相对来说呢就是呼和浩特和太原 气温比较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9到10度，这样的话就是天气这个明显的比北京要凉一些，提醒大家注意。北京呢，因为这个今天呢，可能最高气温能达到一个24度，这样的话，如果是这个和太原以及呼和浩特来比的话，就是跟最高气温19度和北京的24度，相差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如果知道这太原呀、呼和浩特呀，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这个京津冀地区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这是这个黄淮和江淮以及西南地区，是一个多降雨的天气形势。其中省会城市中呢，像西北地区的这个兰州和西宁，今天都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往南走的话，就是武汉和长沙，还有这个再往南就是广州、台北，这都是有降雨。那么西南地区，这是降雨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区，像贵阳啊、昆明啊，但是有中雨。这个成都和这个重庆分别是这个阵雨或者小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会城市呢，今天呢都没有这个预报有降雨。这是除了降雨的话，就是咱们再看看这气温。气温是在像南宁啊、海口和广州，这个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最低气温是25度，这样昼夜温差是这个8度左右。这样的昼夜温差以及它这个32、33度的这个最高气温以及它的空气湿度来看的话，这些地方就像南宁啊、海口、广州，还属于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天气吧。这样的话就是说要像这些地区的话，就是说还注意就是穿的，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的一个衣服啊，这个就是防止呢，就是温热天气呢，对大家这个造成一个不适的影响吧。尤其是北方去南方的话，还是要适应，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南部环路，南二环以开阳桥为中心终点哈，玉亭桥到开阳桥东向西，蔡胡营桥到开阳桥的西向东，车流相对集中。南三环以木樨园桥为中心节点，分钟寺桥到木樨园桥东向西，玉泉营桥到木樨园桥的西向东，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呢，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的西土城路北向南，以上路段是持续车多排队，建议绕行相邻的联络线。另外阜成路航天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 不笑不说话。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Hello， 各位啊，今天早上带给大家的是这样一个好消息，因为秋天到了， 是 景色最美的时候， 该出去玩了。 我就问你啊，高磊，秋天如果让你选一个地方要去的话，你会去哪？ 刚才有朋友说了香山。 香山还有 哪？香山看红叶。 我其实一直想要去的就是新疆那边，据说 大美新疆、啊、 那边到了秋天的时候真的是天高云淡，然后 对 黄这个叶子都黄了那种感觉，一直想特别 那边是彩叶成片、哦、特别的美。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准备带着大家坐专列出游。 没错，这就是美冠号的金秋南疆旅游专列14日游。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哈， 对， 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的副总经理李伟，你好。 哎，你好李总。 你好。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咱们这个就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列吧。它跟我理解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坐火车出游是一个概念吗？ 那个简单的是就可以理解为火车出游、啊、专列呢，那为什么叫专列呢？ 啊， 就是把我们整列的火车专门为这趟线路服务、 嗯、 啊，也是全程呢我们的行李不用拿下来，大件行李不用下车啊，我们车上呢会配有随团医生啊，这个专列呢就是这个整个目的地呢从北京出发一直到景区，全程为这个游客单独的一个这个行程的一个大交通工具，这就是专列、 哦、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 哦、 就是专列我觉得哪儿最好最方便呢、嗯、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要如果坐飞机、嗯、坐轮船、 嗯、 你可能是到了一个地方你得把行李搬上搬下搬上搬下、 哦、 特别费劲、 哦、 二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坐飞机到了机场之后你要再去景点肯定还要再坐车， 对 对, 对， 但是火车专列一般情况下可以直接开到你离最近的那个点下车直接进景区、 哦， 这就是它最方便的地方、 哦、然后行李都可以直接放在那个火车上， 对， 这火车上也不会有其他的人上来下去， 对, 对吧， 对， 哦，那这个专列还是 特别舒服， 我觉得是不是特别适合老年人？ 那当然了， 专列出行， 尤其这个季节哈、啊， 对吧， 那咱们的专列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专列呢？ 嗯， 我们这趟车用的是北京铁路局去年新交付的新车、 哦、 啊，车况比较好啊，全车呢每间包厢都是四人包， 嘿 啊、哦、个别客户需要还可以升级为双人包间， 真的 啊 啊、哦、那空间就舒服就大多了，是不是？ 对对对 啊， 嗯， 那这个车有比较新，然后呢肯定也干净时尚，里边的装潢也特别不错吧、 嗯、对对，嗯，新装修的改造的车体， 嗯，各位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趟专列呢，是叫做美观号金秋南疆旅游专列。您可以这个，如果您对于坐专列出行，这个游玩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随时咨询这个专列的情况、 嗯。 那现在来说一说我们的目的地是到哪里吧，好不好？ 我们从北京西站出发，最远的我们到南疆，新疆的南疆的喀什、嗯、啊、 哦、 啊，中间又路过七个城市啊、 嗯， 我们一共走七个城市啊、 嗯。 从北京西站，我们第一站呢，是到新疆的哈密啊、 嗯。 到哈密呢，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景点，一个是十二卡姆、 嗯， 一个魔鬼城， 哦、 还有一个回王府、 哦、 啊、 哦。 然后我们第二站就到吐鲁番。啊，吐鲁番大伙儿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有火焰山呐、啊 哦， 坎儿井啊， 嗯、 昭和故城啊， 嗯嗯嗯 啊，然后我们再从吐鲁番出发，到喀什，喀什是我们最远的这个目的地， 嗯、 也就是喀什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喀什老城啊， 嗯、 有还有那个卡拉库里湖，还有那个冰川之父啊、嗯，我们那个奥伊塔克山啊，香妃墓什么的啊 嗯， 嗯，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从喀什要返回往回走了啊，到库尔勒、 嗯、 库尔勒呢那最重要的我们主要的看的就是罗布人村寨啊、 嗯、 罗布人村寨呢这居民就是最遥远的最古老的罗布人之一啊，从卢沟坡走来的啊， 嗯 啊，还有铁门关啊啊，这个这面呢罗布人村寨呢最吸引人的看的也就是我们最应景的季节看的就是那个大漠胡杨林， 哦，这个可美了。 啊嗯、对，胡杨林呢、啊，它这个在这个沙漠里啊，绵延几百公里啊、 嗯， 非常震撼的啊。 嗯，哎，我这差打断一下，因为有这个听众朋友们提了几个问题。 嗯， 金花师就问说，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 嗯、 专列洗澡是不是方便？第二个，床宽多少？是跟那个普通的卧铺一样的吗？哎，你还有一位叫刘的朋友也是问了，说火车洗澡怎么办啊？ 对，是这样，我们那个专列呢，没坐过专列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专列呢是最主要的是一个大交通工具， 嗯 啊，同时也解决了这个住宿问题。 嗯、 那我们一般的专列时间设置，我们都是这个这叫夕发朝至， 嗯， 就是晚上开，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就开始旅游了。但是呢，那个洗澡呢问题，那个听众朋友提的非常好啊，我们呢现在的时间配置就是一晚上的专列。配上一晚上的酒店是间隔的、 哦、 啊、 哦， 不耽误洗澡啊。 哦， 对，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就是开了火车到了一个地方以后，我们当天白天就在这个城市里玩， 对， 然后呢，晚上其实是 住在 酒店里， 哎，住在这城市的酒店里、嗯、 啊，住在酒店里， 舒服的。 对对对，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坐专列再出发啊，完、嗯、第二天晚上再坐专列再出发，然后在新的凌晨又到了新的一个目的地。 哦、 啊，我们继续玩，继续住酒店啊！ 哦、 不耽误洗澡。 你看看时间掐得多好啊、 嗯！ 好几晚上都是在路上度过了，大家、嗯、哎睡个觉、嗯，第二天一早到了一新的目的地，嗯、多好、 啊， 不耽误时间。 在酒店里还能洗个澡、 嗯、 休息一下、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问的这个床铺的问题，是跟普通卧铺 普通卧铺一样宽？ 那就是跟普通、 就是、标准的火车卧铺啊？ 对 啊， 而且我们的卧铺都是四人包厢， 嗯、 啊，没有那个上中下，因为考虑到好些这个咱们的游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对 那只是选择了北京最好的这个软卧车体啊、 嗯， 四人包厢。 哎，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刚才您还说可以升级到两人包厢， 嗯、 我特别好奇啊，这个两人包厢这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是不是更加的舒适呢？ 两人包厢现在目前的这个车体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部分的老年人呢都六七十岁了，他上铺上不去， 是 啊、上不去呢，我们把这个上铺呢就不卖了、 嗯、 啊，上铺就留下啊放行李、 哦、 啊，只卖两位老年人的两个下铺啊、 哦， 对对对， 明白了、 啊，这就是双人包厢。 嗯，哎，那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这套行程的价格是多少？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趟叫做美观号金秋南疆旅游专列啊，14日游是吧？ 嗯， 对、 嗯，就是整个的行程是14天啊。咱们的价格是多少？嗯， 价格呢是分上铺和下铺啊、 哦， 上铺是4790， 嗯 啊 嗯， 下铺是4990、 嗯、 啊、 嗯， 从北京西站出发啊。嗯 嗯，好的，各位啊，如果您对于这趟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啊，这个6515 对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 嗯， 6515-8199以及6515-8299，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的一条线路。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到那边去是景色最美的时候， 对呀、 啊，对吧？ 啊、嗯，也不是很冷， 对， 嗯、 那请这个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行程啊。 嗯，对，我们那个从库尔勒呢，走完行程以后呢，我们到下一个城市就是巴楚。 嗯， 巴楚呢，这个最重要的景区有一个红海湾。红海湾呢，这以水上的这个娱乐项目这个景区为主，也都是天然的、 哦、 啊、 嗯， 也是它有这个在河里有芦苇啊、在岸边呢。有众多茂盛的都是金黄的胡杨林在遍布在水上、 嗯。 如果我们说胡杨嘛，一般都是讲的都指的是大漠胡杨。 嗯、 那在新疆去呢，看就比较全了啊、从沙漠上的胡杨，我们感觉那种震撼，那种力量啊、 嗯。 而且那个在水上看胡杨呢，就感觉那种柔美，那个照相的这个摄像啊，那个相当漂亮了、 哦、 啊。在巴楚，我们主要看水上胡杨。 哦， 嗯 嗯，哦，哎，刚才我还听到您说介绍这个红海湾这个景区所在地，好像似乎还是咱们“一带一路”提到的这个丝路古道经过的地方，是不是？ 对， 那边还有很多的遗址，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哈。 我们的库尔勒啊和这个巴楚都是这个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丝路的古那个古遗那个 古道遗址 啊、 哦， 对，古道遗址，对对对、 哦、 啊。 那么接下来咱们行程当中还会经过哪些地方呢？ 嗯，这样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听众问的问题 啊、 嗯、 啊，我们的听众张蕊问说哪天出发，2岁半的孩子怎么收费了，还有到景点的门票也包含在内吗？吃饭也包含吗？对，所以这些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先说一说哪天出发吧。 我们那个是10月17号出发、 嗯、 啊，为什么选择这个日期呢？这个因为这个南疆啊，南疆这个只有到10月底到10月初的时候才进入秋季，只有这一年之中，也只有这个季节呢，才能看到这个金黄的或火红的。 哪个时间段？ 十月 十七号出发、 嗯。 那我们到了。 我们会在这个第八天的时候抵达库尔勒、嗯、啊，在第八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在这个十月底，在十、嗯、每年在十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是南疆旅游最佳的 最漂亮的季节、 嗯、而且你知道坐专列去你不怕堵车呀， 对 吧，你不怕发生各种比如说堵在路上了抛锚了这些事情不用担心， 对，或者是机场的延误也不会发生、哎嗯、 对，而且安全，我们车上都配有这个随团医生 哦、啊， 对，为每位顾客还都赠送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 好、 啊、好，那这个先说一说两岁半的孩子怎么收费的啊？ 两岁半的孩子如果不占床的话呢， 嗯， 儿童一米二以下就是1980， 嗯， 1980，嗯， 好。如果是成人价是多少？咱们再来说一下。 成人价是上铺是4790，下铺是4990。 好，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详细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那还有一个就是到景点的门票也包含在内吗？吃饭也包含吗？这个价格 是这样的，门票是不包含的啊、 哦？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家景区啊，这个正规景区对这个我们中老年人那个都有门票政策， 对， 所以因为门票呢价格不统一啊。现在我举个例子说吧，如果我们70岁以上的那个游客呢，基本上不花什么门票， 是免票的 啊、嗯，基本上都是免票的。到景区也就是坐一些必要的环保车呀、啊。或者说是这个扶梯啊等等啊，那、 哦哦、 就基本上没花多少钱。但是60岁以下的呢，基本就是全票、 嗯， 所以这个价格不等啊，这价格里没有含。而且我们这个在旅游的过程中呢，比如说有的叔叔阿姨可能我们来过这个吐鲁番啊，那你在吐鲁番这个门票就可以不买啊，就可以这个自由活动或可以在酒店休息。 哦， 是这样 的 啊、 就是我不想进去，我就 去了。也就是说，你这个到最后是有一个自由选择的， 对， 是吧？我到了那儿以后，我可能来过了，我不在这儿玩了，等我去个其他地方玩，那您就自己。这个再花门票去其他地方 就去其他地方吃个烤羊肉串、 哎、好，然后那吃饭呢， 嗯， 吃饭呢我们那个包含所有的陆地上的餐、 嗯、 因为火车呢，因为我们这一趟专列一共有17节，客人呢占了14节、嗯、14节呢每节都是4人包厢呢，我们每节车大概36人、 哦、 整列火车大概是500多人、 嗯、 那餐车呢只有一节都坐不过来、 哦、 啊，所以在火车上呢是有盒饭啊、 嗯、 也可以预约炒菜 嗯、 啊，这个呢，火车上的餐食也不贵啊、 嗯， 也就是20块钱、25块钱左右一位， 就一顿、 哦、 啊、 哦， 按照自己的口味可以自己定啊。 哦，明白。 好好好。 但是在陆地上的那个， 对，陆地上餐是全含的啊、 哦、 啊，是全含的。 好， 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电话咨询或报名，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咱们进段广告。 节目由中西旅游赞助播出，中西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各位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趟坐着专列去到南疆欣赏胡杨林这样一趟美景的专列，大家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来咨询详细的情况，6515-8199和6515-8299，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店方的电话啊，您请李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啊，我们为了方便客户呢，我们有4个地址。那个为了这个我们短听众朋友能好记，我们把总店的电话就跟大伙说一下。 好 好， 8751-3310， 8751-3310， 对，8751-3310， 8751-3310，你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找到他们的总监啊，8751-3310。其实刚才还有一位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既然如果不含的这个60岁以下的朋友可能是没法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不含这个价格的话、 嗯、 门票价格的话，那门票票价的总全票大概得多少钱左右啊？ 总票价60岁以下的是是1314。 哦，就是整个这一趟玩下来， 对对对 啊，1314哈， 对， 它含了这个一场演出的和所有的那个景点的门票 哦。然后呢，如果70岁以上的呢？ 70岁以上的要是不含演出，也就是200多块钱啊。 哦， 就正常的，也就是景区里的摆渡车呀什么一些。必要的这个摆渡的这个交通费用 哦。那我也替一些这个比如说家里老人啊年纪比较大的朋友问个问题，比如说哎呦我们家里老人都70多了80岁了，可能腿脚也不是特别的方便，这一出去十几天虽然坐火车，但是累不累啊？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行程呢，因为老年专列我们美观过滤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啊，这个我们整趟行程呢安排的时间比较宽松啊，因为所有的游客呢都是中老年人，他步调都比较一致啊，行动呢起来也比较统一啊，就是这个聊的话题呢也比较也是 有共同话题 啊，对，而且都是我们北京的那个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火车上一晚住宿呢，再加上陆地上一晚洗澡呢，我们的按我们的经验呢，一般七八十岁的老人呢，这都能走下来的啊。我们的全陪，我们在回北京在出发前会派一个全陪，当地会有一个导游啊，这个两个人的一前一后服务，我们呢会把这个行程这个步调呢会放缓 哦，慢慢来， 慢慢来，14天嘛，我们走7个城市嘛啊，刚才介绍了5个哈， 对对对，还有哪几个城市？ 对，我们回程的时候呢，我们会第一站回程的第一站是到敦煌啊，敦煌呢大伙都明白了，那莫高窟那众所周知的了哈，这里不多说了。那最还有一个鸣沙山鸳鸯泉啊，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这个景点 啊。 然后呢，从敦煌回来，我和我们再去最后一站是张掖。 哦哟， 张掖呢最有名的那就七彩丹霞 是 啊，那七彩丹霞还有一个世界五大峡谷之一的平山湖大峡谷啊，还有一个大佛寺。这都是比较有名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张掖刚刚推出的一个旅游的新名片，就是这个甘州乐舞啊，这个一场实景演出啊，这都是也是自愿参加的。 好。然后呢，这是回程，然后这就是第十三天了 啊，这是第十三天了 十三天，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就返回北京了。到第14天抵达北京， 10月30号大概。 对，我们在10月29号晚上呢就乘专列直接返回北京了，在14号的晚上就到达北京西站。 我还想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们家里啊这个老人想去，但是可能呢有一位呢身体不太好，可能只是父母或者是只是爸爸或者是妈妈一个人去，可以吗？没有家里人其他的陪伴。 那我们这个原则上就是单独的老人如果身体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收的啊，一定是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家属或者是保姆啊，或者是 家人 要陪同啊。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如果现在对这趟专列比较感兴趣的话，去到新疆那边看胡杨林啊，这个一路上各种名胜古迹能够看到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以及包括我们的这个总监的电话是 875133100。 875133100。 好，最后一点时间，李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出团日期和分别不同的这个上铺下铺的价位是多少。 我们在10月17号北京西客站出发啊，我们的上铺的价格是4790，下铺的价格是4990。 好，是14天的一套行程啊， 一共14天。 好的，再一次感谢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美观号金秋南疆旅游专列，谢谢您李总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好，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莫奈的睡莲，梵高的星空，大师用光影让艺术登峰造极，全新名爵 HS 360度感性曲面浑然天成，用光影彰显性感迷人之美，全感官沉浸式座舱搭配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汲取极光灵感，尽显流光溢彩，让潮流致敬艺术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